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36年12月12日，一夜之间，西安城风云突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终成正果？价值270万美元的西安事变绝密档案在美国纽约被公开拍卖，档案首次披露1936年共产党手书及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为您呈现了段风雷涌动的岁月，华清风云，西安事变内幕。就在元旦的前一天，12月31日上午，针对张学良的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开场，审理只有匆匆几个小时。当天就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以首谋活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之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蒋介石却在这时挺身而出，请求给予张学良特赦。1937年1月4日，在林森主持下，国民政府举行第22次委员会议，会议通过了给予张学良特赦的决议。当日下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失掉了自由，一直被管束到蒋家两代当权者都去世后才恢复自由。对于这一连串的唱双簧行为，就连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都表示，南京方面导演了一出怪剧。事过多年，很多人仍然会发出疑问，张学良为什么非要一意孤行，独自一人送蒋介石？我们从邵力子的回忆中应该能找到一些答案。 1937年1月，西安事变后不久，邵力子被安排到奉化西口，也就是张学良被软禁的地方，作为伴读。有一天，张学良说起如今的境遇，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京，原本是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到西安，这出戏岂不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然演坏。邵力子还记得当时张学良讲这话的时候，神情极其兴奋又懊悔。作为一介文人，他后来感慨道：“张学良的英雄主义真浓厚啊。” 他送蒋介石去南京，那我觉得他是出于一种以这个大局出发的一种考虑。但是这种做法得当不得当啊，那么呢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谈的，可以有争议的。那我个人认为他这样做肯定是不妥的，因为他把自己的军队扔在那儿，群龙无首，别人指挥不了，另外把他的盟友杨虎城放在那儿，好像能指挥他军队，实际又指挥不动，让西北的呢这个三支所谓的三位一体没有了一个凝聚力，这个结果可能是他始料不到的啊。他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把他扣着放。 如果西安事变没有发生，12月12日针对红军的围剿计划将会正式实施。 掩盖西安事变的真相，继续剿共，这是蒋介石最希望看到的局面。1月3日，南京军事委员会发布对陕甘作战计划及战斗序列令。作战计划旨在乘陕甘叛军未与共匪合股之前，先图迅速夹击叛军。中央军随即迅速全面控制陕甘两省主要交通线，中央军大举西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场内战烽火刚刚得以平息，转瞬间又重新在西北燃烧起来。针对南京的军事部署，1月4日，杨虎城、王以哲、请红军主力迅速开到关中地区，全力支援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与周恩来、叶剑英共同拟定了三方联合作战方案。3天之后，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率领红军20000余人抵达三原、泾川地区，给西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持。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战略计划就此坐实。这是蒋介石最不愿看到的一幕，而这也是他一手造成的。为了对抗中央军的步步紧逼，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御敌，西北攥成了一个拳头。然而北风凛冽的高原之上，形势转瞬之间千变万化。在统帅张学良不在的情况下，东北军内部对主战主和发生严重分歧。223事件，老将王以哲被刺杀，进而引发了东北军彻底分裂。作为三方势力中力量最大的一支，东北军的分裂无疑对西北形势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1月底，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具有特殊的意义。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切实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1937年1月，毛泽东在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基于国事有利，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来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本来只有一点是大家可以理解，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是内战停止。可是像是当这个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这个共产党当然 也向国民党提出了他的各种的主张，那国民党这个中常会以及当时叫中正会，以及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也开始决定接受共产党的一些主张。 80年前，同样是这样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中国共产党的一份致电开启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破冰之路。1937年2月10日，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国共产党通过红军广播的形式发表了一通电报，它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5项国策和4项保证。在中国共产党建议的5项国策当中，除了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救国之外，还包含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请注意，这里写道，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规定此国策，则本党为表示团结御辱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的保证：一、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现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 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请注意，就是在这份档案当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向国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跨越时间与空间，8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他沉甸甸的愤慨。 为了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做出了4项政治保证，这无疑是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其中，停止武装暴动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些决定，是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和魄力的，也无疑是非常时刻的非常抉择。 这样一封致电，由于是以红军广播的形式发布的，所以当时很多国民党人并不知道。然而很快，他就由陈布雷手抄传到了蒋介石的手中。在蒋介石看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为他的扩散无疑会影响到自己的头等大事——剿共。 西安事变的真相呢，没有几个人知道，国民党的人也都不知道。是杨虹城派人到了南京，找到了于右任，把红军的致国民党的这个信呢，通过于右任的手传递到了国民党很多高级干部之中，这样就帮助在三中全会上通过这个很多这个有利于停止内战这个决议呢，就做了政治铺垫，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由于共产党5项国策和4项保证流传甚广，宋庆龄、何宁香、冯玉祥等13人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守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3大政策案，杨虎城等人提出了西安方面关于抗日救国8项议案等。 国民党的这次会议虽然没有正式回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诉求，但蒋介石也没有理由继续剿共。国民党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这其中杨虎城的努力功不可没。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西安事变的策划者、实施者，在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他的政治生涯也走到了尽头。 1937年春天，蒋介石建议杨虎城出国考察，这位西安事变中的风云人物从此离开了中国政治舞台。77事变后，杨虎城多次致电要求回国参加抗战，遭到拒绝。1937年底，秘密回国的杨虎城一家遭到军统软禁。1949年9月6日，国军弃守重庆前夕，杨虎城及其家人在重庆代公祠被秘密杀害。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将领，杨虎城为促进国共合作、推动抗日而献身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毛泽东评价杨虎城：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他的政治势力、政治影响力在整个陕甘地区那么大，他积累的这个利益啊，还有他这个形成的利益集团都可能都没有了，但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摔得响、摔得直，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解剖啊，他的政治目的完全达到。 之所以承担这种风险，那么我觉得就是以民族大义为重。 称霸世界野心的驱使下，侵华日军不断在察哈尔、华北地区制造事端，企图攫取更大的利益。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 随即炮轰宛平城。第二十九军奋起抗战，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就此爆发。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七七事变的第二天，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1937年7月15日，在庐山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再次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但是此时的蒋介石虽然有了抗日的想法，可仍然坚持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举国危难之际，蒋介石仍然抱有以妥协求得和平的幻想。 然而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天皇向日本陆相杉山元询问了中国战事，杉山元在回答时提出以15个师团的兵力3个月解决支那问题，这就是日后的三月王华论。在蒋介石的和平幻想之下，形势溃败的速度令国人吃惊。平津失陷后，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震惊国民党政府。813事变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话音未落，杭州、广德等地遭到日军轰炸。如果说七七事变是全国抗战的开端，那么淞沪会战则是惨烈战争的序幕。淞沪会战让国民党亲日派集体失语，国民党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军事专家评价，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是一架绞肉机，那么淞沪会战中的罗甸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血肉磨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有参加过淞沪会战的老兵回忆，一个整编师上去3个小时就打光了，其惨烈的程度可想而知。此时此刻，蒋介石才大梦初醒，抗战的方针和政策都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最终他下定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时间的天平发生倾斜，蒋介石开始考虑统一战线的时候，选择题又出现在了共产党的手中。然而如何具体合作、何时抗日、怎样抗日，这都是远在大西北的红军需要思量斟酌的问题。洛川会议上，毛泽东首先明确了当下的战争形势，得到了所有参会者的认同。毛泽东提出，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应在战区和敌后，尤其要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多年的群众路线让共产党人意识到， 广大乡村地带必将成为前置和打击侵略者的重要区域。到敌人的后方去，唤醒群众，发动群众，以游击战的灵活方式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好的方式。毛泽东用了这样一个词，拿手好锯，可见他对这一战略决策的充分自信。1937年8月25日，在历经了四天的大讨论之后，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他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将具体的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可以明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 大敌当前，保家卫国，此时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做好了准备，每一位红军战士也都做好了准备。从这一天起，他们有了另一个响亮的名字，八路军。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之后不久，南方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敦促下，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这也就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1937年8月到11月，仅仅淞沪会战就打了3个多月，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彻底破灭。而此时，八路军已经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轰轰烈烈的敌后抗战，用实际行动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内部的速胜论和亡国论。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自中国共产党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后，国共两党一直在内部和解的道路上曲折前行。以西安事变为支点，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得以实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整个中华民族浴血奋战14年。正如毛泽东所料，战略上从防御到相持，再到局部反攻，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共御外敌，最终迎来曙光。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响起轻远的声线，问我可会弄冷面，是你在我家过路望见，尚有一丝灯光，以为还未沉睡便知电，从此踏入已是差一点，一屋闪烁的光线，让你估我自疑失眠，无论彼此怎样变，回忆总会留低这光线，偿还无限亏欠，无论事隔多年我也心跳，最后和你相遇我那所料，心跳让我的人爱得比我少，然后见面更少，让我多谢你那几秒，往后和每位也差些少，仿佛我的心不见了，仍要怀念当日你我这段傻事，便知他算了。曾经望着露台的方位，开关松脱的灯掣，让你走过马路孤立，明白这种惜别礼，才可使我离开的手势仍能甜蜜一世，无论事隔多年我也心跳，最后和你相遇我那所料，心跳引我的人爱得比我少，然后见面更少，让我多谢你那几秒，往后和每位也差些少，仿佛我的心如不见了，才能明白爱情比所想加倍震撼，再苦都会笑，忘掉被你感动却也心跳，往后情侣一如每次所料，我爱的不少，遗憾也不过是并没法使我的心这样跳，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一。